欢迎收听新闻短点评。今天是2017年2月9日星期四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。支付宝将移动支付带到了新的高度。飞来航空目前宣布将在客机上开通支付宝的扫码付，方便机上乘客购买商品与休息室服务。这意味着用户将可在3万英尺的高空中体验移动支付服务。福布斯中国6日发布2017中国杰出商界女性排行榜，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夺得榜首，华为董事长孙亚芳与蚂蚁金服董事长彭雷分别列第二、第三位。2017全球品牌500强榜单，谷歌超越苹果位列榜首，亚马逊排在第三，微软紧随其后。中国品牌有55家上榜，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位列全球前10。数据显示，2016年全球平板电脑的销售比上一年下降15.6%，降至1.784亿台。2016年第四季度的 iPad 销售为1310万台，对比2015年度的销量下降近19%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燕达健康资讯。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。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步入快车道，异地就医现象将越来越普遍。为深入解决北京大医院看病难问题，方便居住在三河燕郊的几十万北京居民就近就医，自2017年1月5日起，在三河燕郊居住的北京居民可以在燕达医院使用医保卡直接结算。 爱生活，爱健康，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。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，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。健康热线400-898-1120。风轻轻地吹过，回响的是往昔的情怀，曾经的老歌你记得的有几首， 在敲打我窗，是谁 重拾记忆碎片，寻觅那份像金子般珍贵的情谊。 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中好，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在我们的生活里呢，总是会有一种声音是你记忆的管道，也会有一首老歌带你回到那个温馨的时刻。时空音乐盒，跟我一起走进这个属于自己的音乐空间，找到那个心灵里精准的声音。 尖叫花不满张黑夜，香水透露你的方位，像微笑是在那河边，心愿流星越明越远，梦中念我跳过山梦远，转身我来到美丽的姐姐，好心看眼那些最像一只鞋，曾经的字是我的诗歌，我爱谁也不爱谁，我是爱情爱来的间谍，尖叫花炮满场黑夜，香水透露你的方位，像微笑是在那河边，深夜流星越明越远，梦中念我跳过山明远，转身我来到美丽的姐姐，好心开眼 谁也不爱谁，不是爱情而来的坚韧。我眉间无间运动成真娇艳，把你镌刻在爱情梦里。我眉间无间喜欢那捏嘴嘴，爱得不知不觉却永远无法兑现。 爱情不是天真烂天美，甜闷的爱神这么甜。爱情不是天天在电视连，戒烟的永远没有甜。 沉思迷乱的人像个孩子，找不到路回不了家。我在梦里见过他，不带一丝的伪装。他仿佛无所谓，他仿佛不会爱上别人。谁都会害怕，害怕世界天天变化，忘掉最初说过的话。我在心底保护他，永远活得不一样。他仿佛有点累，他好想祈求一点安慰。有谁相信他？有谁相信他的真假？要不是脸上写满泪水，有谁会在乎一个女孩无依无靠？有谁关心他？有谁关心他的梦想？我已经做好所有准备，要用我一生反反复复亲吻他。谁都会害怕，害怕世界天天变化，忘掉最初说过的话。我在心底保护他，永远活得不一样。他仿佛有点累，他好想祈求一点安慰。有谁相信他？有谁相信他的真假？要不是脸上写满泪水，有谁会在乎一个女孩无依无靠？有谁关心她？有谁关心她的梦想？我已经做好所有准备，要用我一生。 满泪水，有谁会在乎一个女孩无依无靠？有谁关心她？有谁关心她的梦想？我已经做好所有准备，要用我一生反反复复去问她。 去多少年，如今的你们在哪里？经历着什么样的故事，什么样的幸福伤痛？今天我依然能感到掠过的春天，掠过了城市，掠过作者，掠过我们年少勇敢。我依然看到那些少年站在九月新学期操场，仰望着天空清澈的眼神，向着无限的未来。多少年，如今的你们在哪里？经历着什么样的故事，什么样的幸福伤痛？今天我依然还能够感到像飞扬在春天里，飞过了城市，飞过村庄，来自我们年少胸膛。我依然看到那些少年站在九月新学期操场，仰望着天空清澈的眼神，向着无限的未来。

是你意外的就听见心跳传到耳里，像是秋天惊喜， 就是我想你，就是我想你， 就是我想你，兴奋指数不能停，所有细胞竟然也跟着你一起想你，可一起爱你，如果想想你是真的，不论在哪里我都会冰箱里想着你， 学生们的寒假已经要过去了，寒假期间呢，我觉得没有虚度任何的一个日子，也想静下心来观看一部电影。昨天呢，独自看完了一部曾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配乐提名的电影《偷书贼》，感慨颇多。它讲述了一个喜欢书并且偷书的偷书贼利塞尔的故事。 给你我的星座纪念，这份爱任何时刻你打开都新鲜，有我睁开眼就看见永远，给我你的星座纪念，我的梦有你的祝福才能够完全，风浪再大我也会勇往直前，我们的爱像在青春的纪念册，整个世界都该

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，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，落日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。 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说到偷书贼这部影片，九岁的小女孩丽萨尔和弟弟被迫送往慕尼黑郊远的山区，在养父的引导下，她学会了阅读。尽管生活艰苦，她却发现一个比食物更加难以抗拒的东西——书。她忍不住开始偷书，在战乱的德国努力的生存着，并不可思议的帮助了周围同样承受苦难的人。影片散发出人性光芒，给人温暖，给人一起读。 想要快到天渴望有你陪在我身旁，我心似海浪，成长什么都好，爱不会说谎，就算听不见都能原谅。时间走慢慢 说到偷书贼，从不曾有一部外国影片能够如此的打动我，给我清新和感动。虽然这是一部充满着伤情的电影，但却让人在悲伤中感受到温暖和大爱、执着和希望。观后呢，给人非常多的感慨。人在困境中就需要这种镇定，在危险中需要这种乐观和向上，在离别中也需要这种期待和坚守。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呢，我们要听到栀子之手 Open Up 北京一夜。 当时的音乐多热闹，我们多招摇，说不完的玩笑，是谁把音乐关掉，只剩下心在跳，有没有被你听到，鼓点乱敲，是不是时机刚好，夜色温柔，思念在暗处怂恿，谁也停止不了恋爱自由，一无所有也不贫穷，

敢在午夜问路，怕走到了地安门。 我地安门里面有位老妇人，留在石之门，用暗香的好人，依旧认作那主人的贵人。 晚来北京，你可别喝太多酒，走在地安门外，没有人不懂真情。晚来临北京，你会留下许多情。不要在午夜问路，主动要伤心的等。晚来临北京，晚来临。 说了《偷书贼》这一部电影非常值得推荐。丽塞尔这个备受战争伤害的女孩子，她在生活的绝望之中呢，找到了生存的希望，就是阅读。她的养父也是引领她走向阅读，军官夫人为她提供书籍阅读，她养父救助的马克思鼓励她写作，所有的故事都是在与书有关的情节中展开，可以看一下。 偶尔也会觉得受伤，自顾自的伪装坚强，不再委屈依赖你的肩膀。昨天如梦一场，现在的我还是一样，难免任性有点倔强。失去了你，最后我又回到个人的地方。曾经为爱付出受伤，想飞到有你的地方。这世界太多的盲目慌张，融化了爱的能量。我会在这里为你祈祷，世界失去了方向，冷漠的城市只剩一道光。爱存在的地方就是天堂。 人的花园哭泣，昨天才做了心爱的祈求，你可曾找到，请告诉我那只气球，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，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，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。有一天爸爸走累了，就丢失在深深的陌生山谷，找那只气球再也找不到。这是个旅途，一个叫做命运的茫茫旅途，我们偶然相遇然后离去，在这条永远不归的路，我们路过高山，我们路过湖泊，我们路过森林，路过沙漠，路过人们城堡和花园，路过幸福，我们路过痛苦，路过一个女人的温暖和眼泪，路过生命中漫无止境的寒冷和孤独。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，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，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。有一天爸爸走累了，就丢失在深深的陌生山谷，像那只气球再也找不到。这是个旅途，一个叫做命运的茫茫旅途，我们偶然相遇然后离去，在这条永远不归的路，我们路过高山，我们路过湖泊，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享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煎炒烹炸精妙，喜迎八方宾客，笑为四海嘉宾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连日来，我市举办的贺新春系列文化活动一彩纷呈，为全市人民献上一道道文化盛宴。贺新春乒乓球比赛竞争激烈，扣人心弦，参赛选手们个个沉着冷静，手握球拍，你推我挡，用力出击，灵活接球扣球，充分展现出了较高的竞技水平和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。女子拔河比赛，你争我夺，各不相让，尽显风采。参赛各队坚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，团结协作，奋力争先，领队振臂加油，为队友鼓劲，围观的群众也为各代表队呐喊助威。赛场上哨声、欢呼声、口号声此起彼伏，为全市贺新春文化活动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，庆润着新春的喜庆气息。台球比赛现场气氛轻松活泼，但过程却是精彩不断。小小台球桌旁，选手们凝神静气，认真计算每个球的

是我的原点。依恋是一瞥昨天你给的抱歉，多想没听见。依恋是一条天线，只收到从前。 我说你世上最坚强，我说你。

我们先说到，在任何时候我们都非常憎恨战争，期盼和平，任何境地呢都希望心存温暖，祈求幸福。我们应该从利塞尔的故事中看到一个励志的缩影，看到一个精神世界的追求。偷书贼利塞尔偷的不是书，是无限的智慧，为他人带来帮助，在悲伤的境地里给人以镇静，给人以坦然。 发现你我并不太遥远。

转的祝福阴差沟通，当你为我迷惑找不到出路，当你被辜负在自己的泪水干枯，怀里得不到安抚，原来嫉妒和爱无法相处，就算我悔不当初，也不能将自己救赎。风吹过山谷，想起欠你的幸福，原谅我爱得不够投入，虽然你回首在灯火阑珊处，让我找到你下一世你不见你的幸福，我的领悟写一百封情书，直到白发你要听你温柔叙述。 这部电影叫做《偷书贼》，看起来是非常古怪的一个题目。其实呢，这个世界上唯有书籍才是最好的良药，善读可以医愚，医治我们的伤痛，医治我们人生。让我们一起来好好读书好了，摒弃所有的荒废，做一个执着的读书人，和书相伴，相随到老。 沉默的嘴唇还流着泪痕，这不是胭脂红粉可掩饰的伤痕，破碎的心里流失了多少的情，弥补的谎言偿还的借口，我不会去当真。爱的心已沉，只能够你我两个人，不可能是我的徘徊，也不可能再任性。你可以去找新的恋情，也可以不留一点音讯，但不要用偿还做借口，再让我失